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四十九集，阿东失踪。想法很美好，只可惜汪场工与其手下在街上闲逛了半个时辰，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动静。由此可见，这些贼人的警惕性也很强，不是一定能得手的，他们不会轻易去尝试。唐范就问， 若需要顺天府帮忙的话，还请汪公吩咐一声。 汪直撇撇嘴， 不必了，锦衣卫与东厂也已经出动，你们顺天府能顶个球用。 唐范本来也就是意思意思地问了一声，既然人家不需要，也就不再自讨没趣，反倒问起他更加关心的事情来。不知前线战事如何了？ 王月和朱勇都是知兵士的，有他们在，不必操心太多。等过多半个月，想必就有捷报了。 汪直稍稍展言，唐范也跟着放下心。 那就好，有了这封捷报，短期之内达达怎么也不敢再轻易犯边了，边关总算能有片刻宁静了。 哼，真没出息，山不来救我，我就不能去救山呢。机会难得，自当乘胜追击，再多打一场大胜仗才是。 达达人擅长游击，骑兵剽悍，请汪公慎之。还有，如此一来，朝中恐怕会有异议。 我自有分寸。 唐范点到即止，不再多嘴。汪直拉拉响铃，菜就陆续上来。仙云馆的伙计见多了那些不能宣诸于口的场面，如今看见本来应该待在前线的汪直坐在这里，也是眼观鼻，鼻观心，哑巴似的，只当汪公公是透明的，上了菜就走，绝不多停留片刻，对唐范和阿东更是视若无睹。唐范不由道， 汪公还是小心些吧，既然你不欲暴露行踪，那还是早些回去才好，仙云馆的伙计毕竟是外人。 汪直朝他古怪一笑，忽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 你上个月初六到前面的仙客楼吃过饭，对吧？ 唐范先是一愣，而后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想问，汪直是不是派人在这里安插了人手监视他？但稍稍想深一点，却蹦出另外一句话： 仙客楼是你开的？ 果不其然，汪直徐徐一笑， 哼。唐润清不愧是唐润清，不错，西厂也是这家饭庄的东家之一。 唐范挑眉， 之一？ 汪直点头， 仙客楼原是浙江商会旗下的一处生意，后来西厂也投了钱，这里客似云来，要打探什么消息最是方便了。 唐范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件事，但他自己听了之后只想苦笑， 我看我下次是不敢过来吃饭了，不然就连在这里上了几趟茅厕都被你知道得清清楚楚。 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那可别，万一我在这里调戏了一个歌女，对方又是你们西厂的探子，我岂不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你成天就想这些没出息的吧，难怪官职到现在都升不上去。 我这个年纪能做到从六品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谁能像你一般不及弱冠便执掌西厂，如今又多了兵权，如汪公权势者，这天底下也没几个呢。 汪直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听别人吹捧自己的人，但他听了唐范一番好话，非但没有露出得意的神色， 反倒叹了口气。唐范有些奇怪，不过汪直没有说，他也不多问。此时唐范有些内急，便告罪离席。等他离席归来，就发现包间里原本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吃菜的阿东不见了，汪直却还坐在那里好整以暇的吃酒夹菜。阿东呢？ 我去让他办点事了。 汪直将菜送入口中，放下筷子，拿起刚送上来的温热帕子抹了抹嘴。唐范皱眉，阿东不过是一个小姑娘，能帮汪公做何事？汪公不要说笑了，还请告知他去了哪里，我这就去找他。 我和你说笑作甚？那些人贩子行踪诡秘，混迹人群之中很难辨别，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虎穴。阿东这小姑娘倒是机灵听话，我一说让她做饵，她就同意了。此案若能破获，本宫定会为你记上一大功。 唐范闻言怒不可遏，又勉强按捺下来，一字一顿道：阿东是我的妹子，不是谁的诱饵。汪直老神在在， 你也不必担心，我让他在人群中乱走，假装成与家中长辈走失的孩子，如无意外，那些人贩子必然会对他下手，西厂到处都有耳目，我已经让人跟着他了，一旦对方有什么异动，我们随时都可以掌握，到时候顺藤摸瓜，就能够挖出他们的老巢了。 他看着唐范强忍怒意的模样，还笑得出声。 你那妹子可比你懂事多了，我一对她说这事如果办成了你就可以升官，她立马就答应下来。她对你很是不错呀，听说你们还不是亲兄妹。 唐范听得又是心疼又是愤怒，已经半句话都懒得与他多说，直接丢下一句我去找他，就起身往外走。 站住，他不会有什么危险，你别打草惊蛇。 阿东虽然不是我的亲妹子，但我是把她当作亲妹妹来疼的。汪公且试想一下，若你家妹妹被当作诱饵被人贩掳去，我和你说不要担心，你还会安之若素吗？ 本宫没有亲妹子，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已经说了，有戏场的人跟着他不会有事。 怎么个不会有事法？不会死跟不会缺胳膊少腿，这其中的差别也很大。汪直没说话，他当然做不了这种保证，而唐范身为顺天府推官，却也见识过不少妇孺被拐卖的案子，侥幸能被寻回来的，不是失了清白，就是被卖为奴婢，卖入青楼，但怎么都少不了一顿毒打。总之对那些刚刚落入魔窟的人，必是要先调教一番，直到对方服服帖帖不敢反抗为止。这期间还有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折磨手段。再说阿东那么小，伪装能力估计不会强到哪里去，被发现的几率也会很大，而那些人犯其中也少不了亡命之徒，这样的人若是知道阿东是内应，那么阿东就可能会有性命之危，到时候一把刀子捅进去，就是官府的人赶到又有什么用？这时候从包间外头进来一个西厂贩子，脸色难看地对汪直道： 长工，人跟丢了。 汪直也不复方才的镇定了，腾地站起来： 怎么回事？ 我们跟着那个小姑娘一路走到豆腐陈胡同前面的时候，正好旁边商铺门口有人打起架来，百姓们都围上去看，一下子就把我们跟那小姑娘拉开距离，等我们追上去的时候，那个小姑娘已经不知所踪了。 废物饭桶，养你们何用？还不快去找。 这一下好了，朱勇幼女和耿侍郎的孙女儿没有找到，还搭了一个唐推官的妹妹进去。唐范却道：等等。他对那西厂贩子说道：当时打架的人现在可还能找到？ 能， 我们的人就在那里。 那劳烦你们一下，将那两人也带回来问话吧，万一事出并非偶然，说不定这也是一条线索。 那西厂番子没有应答，反倒先望向汪直。这也是正常的，他们的老大是汪直，又不是唐范，凭什么听一个外来户指挥？汪直冷冷道： 看着我做甚？还不去办？ 手下连连应声，赶紧闪人，可不敢再触他的眉头了。西厂赫赫大名，如今却一时疏忽大意，栽了个大跟头，这就叫终日打雁，反被雁啄瞎了眼睛，这让汪直怎么不怒？汪直脸色难看，唐范的脸色更难看，前者是颜面受损，兼且拉不下脸跟唐范说软话，后者则是心急如焚，也顾不上与汪直多言，匆匆就出了仙云馆。这会儿外头人山人海，哪里还找得见阿东的小小身影？但他也没准备自己去找，而是直接前往武城兵马司找随州。随州一听阿东作耳的事情，脸色当即就崩了起来。朱勇幼女和耿侍郎孙子走失的事情，他也是刚刚听说的，就在唐范到来的前一刻。不过此事不用他负责，所以他依旧待在武城兵马司衙门里，但现在唐范一说阿东的事情，他就不能不动了。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从仙客楼出来就直接过来了，约莫半个时辰之前吧。 随州略一点头，没说什么，先跟其他人交代了一番，便带上薛灵等人走了出去。 现在去哪里？ 论找人，锦衣卫自然要比他专业。 先上城楼。 唐范眼前一亮，城楼上居高临下，能看到的范围更广，也更加清晰，底下有什么异动都容易发现。一行人抄了小路，匆匆赶至城楼上。永定门城楼正中，对着京城的主干道，低矮的建筑不足以遮掩视线，连带着周围一些街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从今夜起，整座京城为了即将到来的元宵佳节而通宵达旦，这是一年最大的节日，灯会一直持续到上元灯节后一天才结束。在明亮月光与璀璨花灯的双重照应下，内外街道熙熙攘攘，人头挨着人头，一片乌泱泱的，欢声笑语不时从底下传来，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京城外围那些县的百姓也会趁着节日前往京城玩耍，这就使得这座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了平日的水平，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人。然而在这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底下，却隐藏着一股暗涌的激流。这样的日子，家家户户出动，也正是闯空门的盗贼、偷东西的小偷以及拐卖人口的人贩子最喜欢的时候。所以每年上元灯节过后，各处衙门告官的案子总是急剧增加，古今皆是如此。阿东一个小丫头早就被淹没在这数十万人之中，一眼望去全是高高低低的人头，纵有千里眼估计都难找。事已至此，唐范知道着急也没用，索性就镇定下来，与随州他们一道观察起底下的人来。登高望远，很多原本难以察觉的细节就立马显现出来了。人群中借着人多调戏小媳妇的，女扮男装出来游玩的，猜灯谜跟同伴争执的，虽然离得远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是站在高处一看却很快就能发现。随州他们几个人分了好几处观察，足足看了小半个时辰，大家都觉得脖子僵硬酸疼的时候，就听见薛灵咦了一声： 咦，大哥你看那边。 所有人循着他的所指之处望去， 只见在一家店铺前面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正吮着手指，眼巴巴地瞅着自己不远处的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那小贩朝他招招手，他便自己走了出来。带他出来的长辈不知道是不是正在铺子里挑东西，竟也没有察觉。眼看那个小孩离糖葫芦小贩还有三四步的距离，旁边忽然从横里窜出一人，拿了一只糖葫芦给那小孩，一边牵起他的手。小孩被糖葫芦所吸引，很快就被那人牵走了。糖葫芦小贩眼看着这一幕的发生，竟也没有出声。想来与那人贩本来就是一伙的，只是借着卖糖葫芦在这里给同伴打掩护。再看周围的人依旧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大家都被周围的事物吸引了，谁也没有低头去注意一个小孩的行踪。若不是此刻被随州他们发现，明日京城里又要多一宗孩童失踪案了。随州一声令下，薛玲很快就带着四名锦衣卫下了城楼，朝刚刚看到那小孩被拐走的地方跑去。所谓白道黑道各有各的道，拐卖妇孺的营生同样也不会只有一伙人在做，各个帮派之间肯定也会有互相联系的方式。就像方才他们看到的拐走小孩的那个人，对方或许跟拐走朱勇幼女又或阿东的人不是同一批，但抓住一个要想再找出其他线索就容易多了。薛玲那头很快就将拐走小孩的那个人连同那个卖糖葫芦的小贩一并抓住。另一边，小孩的家属这才刚刚发现家中孩童失踪，正惶惶然地追上来，看到自己家中的孩童给找回来了，自然是感激涕零，千恩万谢。闲话不提，薛玲等人将那两个人犯带到随州他们面前。这种人干惯了这种勾当，良心早就黑透了，自然百般抵赖，还指天誓日。那个卖糖葫芦的说自己只是做正当营生，安安分分。那个牵走小孩的说他是看那孩童一时落单，想将他带去找其父母，免得被拐走了。总之就在那喊冤。随州也不与他们啰嗦，冷冷就问， 你们是哪个堂口下面混的？赖老大、六只里还是丁一木？ 那两人眨巴眨巴眼睛，一人道， 这位大人，您在说什么呢？俺们怎么听不明白？ 另一人也道， 是啊大人，我们真是安安分分的小老百姓。 像锦衣卫或东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虽说是官面上的人，但实际上跟那些黑道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人为了避免跟官面上的人发生冲突，平日里也会多加打点，如果不是闹得太过，官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眼下情形，事情已经闹得有些大了，不说随州不可能得过且过，就算是别的人来了，同样也要公事公办。眼见两人抵死不认，他就对薛玲道， 将他们带回赵狱，你知道该怎么做。 薛玲点点头，又对那两人狞笑一声， 哼，保管让他们后悔被爹娘生出来为止。 那两人一听赵玉，吓得魂不附体，一个连忙高声道， 哎，我招我招，我是赖老大手底下的人。 他这边刚说完，不远处就传来一个淡淡的声音， 别信了，他是丁一木的人。 伴随着声音，汪直走了过来，他看了那个人一眼，哼笑道， 不容易啊，哼，都被抓起来了还敢说谎，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汪直又对随州与唐范道， 不管是六只里还是赖老大，那两个人现在都被我请到西厂里做客，他们今晚没有掳走任何幼童，应该是南城帮丁一木手下的人干的。